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希。第64回，去岁此时，谢之芳还沉浸在姐姐即将嫁为人妇的伤怀中，万万想不到婚事生变，今年他们还可以在一处过年，因此倒凭空生出许多欢喜。他生性跳脱，又有闲情逸致，便在园林的修缮工作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，请工匠运来许多嶙峋怪石，在后院的湖边造了座假山，那里幽深曲折，暗藏乾坤，有大小山洞近10个。谢之芳选了其中一个最大的，取名叫藏春坞，用整块玉石凿成床榻，底下烧金丝炭火，上面铺了厚厚的被褥和一整张虎皮，旁边又摆了2个重达数百斤的熏笼，直烘得整个山洞温暖如春。他闲时便请几位表哥和魏恒在此处饮酒赌钱，还带着谢之真来过2回。谢之真极为喜欢这里的风景，令丫鬟们常往这边送些时兴果点供宾客们享用。红鸾和魏恒便将幽会的地点定于此处。腊月23，宅子规模已成，修缮也告一段落。谢之芳亲自设宴招待了诸位工匠，给每个人都发放了数额丰厚的赏银并数斤猪肉，叫他们过个好年。至于魏恒，他自然不会亏待，准备了2套质地上乘的冬衣，一套价值不菲的文房四宝不说，又往冬衣的夹层里放了100两银票。没有明着赏银子，而是采取这样迂回的方式周济，足见他真心与魏恒相交。魏恒拱手道谢，连称不敢。这一夜与谢之芳把酒言欢，提及宋府幽静，科举之日又相去不远，请求在此地再住些时日，以便刻苦攻读。谢之芳满口答应，笑道： 魏兄无需跟我客气，便是说到几位哥哥面前，他们也断不会拒绝。你便安安心心将这里当作自己家中一般，若有什么短缺之物，直接问管事要。 多谢谢公子。 咱们都认识多久了，怎么还如此生分？直呼我名堂便好，往后你做了天子门生，久住长安，我们多的是见面的机会。 娶姐姐是不成的了，但多个朋友多条路子，若往后魏恒真有那玉宇画龙的本事，对他而言也并不是件坏事。魏恒略犹豫了一下，果然改了口： 既然如此，有赖明堂多加关照。 又用了几杯女儿红，魏恒推说酒醉，告辞离去。回到自己院子里，略定了定神，待到夜深人静，他便孤身一人往角门处去，在门上轻叩3声。只听吱呀一声响，红鸾悄悄开了门： 公子且在假山里稍等片刻，小姐梳洗过便来。 红鸾不敢提灯笼，2个人在黑夜里前行，步履匆匆。魏恒悄悄往红鸾手里塞了张银票，正是白日里谢之芳送给他的，低声道： 事成之后另有重谢。 公子莫要和奴婢生分，待小姐和公子结为百年之好，奴婢也是要随侍左右的。到时候公子若能念着今日的情分，对奴婢照拂一二，奴婢便千恩万谢了。 魏恒明白他所图为何，虽然满心满眼都是功名前程，又顾忌谢之真的家事，不敢考虑纳妾一事，却不妨碍暂时给他点甜头吃吃。他轻轻捏了捏红鸾的手，道： 若与他多情小姐同鸳帐，怎舍得让你叠被铺床？ 红鸾娇羞一笑，又提醒了他几句： 我们家小姐是循规蹈矩之人，若不是新月公子，万不肯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来。女儿家脸皮薄，待会儿公子行动间温柔些，莫要缠着他说许多话，成事之后速速离去，我自会过来接应小姐。 魏恒一一应了， 心中有些紧张，却不肯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在山洞中约摸等候了近半个时辰，家人姗姗来迟，只闻香风扑面，令他心魂激荡。魏恒连忙迎上去，柔声唤了谢之真的闺名：“ 真娘，夜深路重，可是冻坏了。” 他大着胆子握住她冰凉的小手，少女害羞地往回挣了挣，见挣不开，方低低嗯了一声。魏恒心热如火，将人拥入怀中，怯怯地说了许多情话。少女并未回应，玉手在她胸口推阻了两下，却没有用力，端的是欲拒还迎。魏恒的胆子越来越大，捧过她滚烫的脸，含着丁香小舌纠缠不休，只弄得两个人气喘吁吁，紧紧拥抱在一处。 真娘，我真心爱慕于你，迫切想要娶你为妻，你今日便把身子与我罢了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不顾少女微弱的挣扎，把人拦腰抱放在玉床上，剥掉她身上重重叠叠的华美衣衫，俯身压了上去。少女的声音听不真切，很快便扭头咬住帕子，害羞得不再出声。魏恒爱极了她身娇体软的模样，尤其喜欢她不摆大小姐的架子，柔顺娇弱，任她施为。这样一个贤淑的女子，将来娶进府中，想来定会同她一起孝顺母亲，对她将来的仕途也大有注意。不说别的，单说谢之方那样人脉广博的贵公子，平日里将姐姐当作眼珠子一般尊敬爱护，若自己做了他的姐夫，再小心经营一二，不愁对方不为他所用。山洞里温暖如春，魏恒动作温柔，在他耳边不停说着安慰的话。少女依旧不声不响，只羞怯迎合。势必魏恒体贴地帮他整理好衣衫，却将染着圆红的帕子和他的贴身衣物藏进自己袖子，笑道：“ 留给我做个念想，好不好？” 少女拗不过他，只得微微点头。自这一日起，二人就频频在山洞私会，万幸竟无人察觉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